Gentle is the rain. 锵锵三人行，你们好，阿宝， 嗯， 今天给你请来一财神， 嗯， 福星潘石屹啊，潘老板来了，嗯， 我还听你们的音乐着了，这音乐真好听， 对吧？天天晚上听吧， 天天听，天天听， 就傻，突然就醒悟来了。 他是重要人物，你不是要在北京买房子吗？ 嗯， 找他打折， 对，一直都在问他一些小问题， 对， 对对对。 不过潘老板有传闻啊，说你专门杀熟，有没有这一说？ 啊，一视同仁。如果是给你打的折要太多的话，对别的人不公平，是不是？ 哦， 一视同仁。所以呢，有好多人让我打折的时候，我不打折，说哎，潘石屹也不给我打折，所以落了个不好的名声。 给哪个人打折的权利，实际上在你手里还是在你太太手里？ 啊，钱的事情都我老婆管。 你哎呦，撇得一干二净，太厉害了！ 你不了解他们夫妻俩，那也是绝配啊。 嗯， 他是中国穷人的梦想， 嗯， 甘肃农村里出来的孩子， 嗯， 是吧？然后，但是他的太太，海归啊， 嗯， 海归啊， 海归，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就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哦，对， 嗯， 对 呀， 然后欣赏你的才气。 哎， 对， 对我还不知道你太太到底是看上你什么了呢？ 你怎么这样讲？ 就我一看的话，什么都没看上， 什么都没看上。现在看出来，海归的眼光还是准确的， 对，增值潜力股， 发现真是多才多艺，不光是做房地产，最近阿司匹林还拍电影，我都不敢拍，你都敢，你他这个人真是有开拓性。 我真是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拍了。我以为拍电影跟电视一样，对着镜头咱们想说什么说什么， 不是吗？ 那是导演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导演让你做什么表情就做什么表情， 嗯， 你要做的不对的话还得重新来一次。 你这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能导演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做的不好一点，而且最忌讳的一个呢，你像拍电视呢你可以看着镜头， 嗯， 电影呢我老看镜头，说不能看镜头，一看镜头就废了。我说为什么就废了呢？说你大眼睛一瞪的话，整个这个在屏幕上面很大， 就你等于跟观众演对眼的嘛， 是 穿帮了啊。潘老板浪费了很多胶片了， 嗯，我想问对你来说最难的是演什么戏，是哭戏吗？还是感情戏？是接吻戏吗？还是你最怕的是什么？ 因为演的这个阿司匹林呢是一个爱情片， 嗯， 当时呢爱情片都是年轻人的事情，像年纪大的人爱情呢就比较少了， 嗯， 就要背大段大段的台词， 嗯， 最后呢确实背不下来， 嗯， 背不下来，本来应该完整的一下背下来的，说那你就分段背吧，分段背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嗯， 最后呢， 嗯， 最后呢没听说万不得已就把这个台词啊贴到我的脑门上，反正这个镜头呢只对着我，我就对着这个脑门念一遍吧。说这是最后一招了，你确实是记忆力不好。超过40岁的人，小的时候我记忆力可好了。 哦，怪不得。 现在是不行。 没停的脑门就相当于我们新闻播音员那提词器。 你还会卷起来。 哎，阿宝可以看一段，我找来一段，他演情郎，你看看他这感觉。阿宝是专业演员，评价一下。 这不好意思。 哎，咱们来看看。 别让这个胡歌给我改编了， 他老成稳重。 女人啊都跟风险投资似的， 别哭了， 谁更有利可图就奔着谁去了。 其实冰的人不错， 都跟我掰了。 他经常很孤独，直到有一天。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嗯，没事。 哎，你好。 哎，你好。 哪天有空我请你吃饭。 真的不用了， 做我的女朋友吧。 嗯， 怎么样阿宝 啊，挺有趣的， 啊，我怎么觉得演的有点好色了呢？ 那只是剪的片段感觉让你 角色就这样个角色 啊，不是个深情的吗？ 基本上是个找对象的，在我演那个角色呢，从海外回到中国也是个海归 啊， 找对象找了好几个都不成 啊，所以就流露出对女性垂涎欲滴的神情。哎，怎么说也算这个电影界的人了， 嗯，啊， 进入电影界了， 赶着 要 上将， 电影界的大事儿你不能不参与， 嗯， 啊， 嗯， 其实我都挺奇怪，我请他来本来说咱聊聊房地产吧， 嗯， 哎，结果人家潘老板呢 很有兴趣讲讲这个电影界的事儿，所以呢还专门带来了馒头做道具。 馒头最近实在太红了。 哎，这个馒头网络， 这馒头还缺一点，要带红点的， 带红点， 插个红点。 哎，你对这事儿怎么这么有兴趣啊？ 我是前一段时间到达沃斯去了一趟，待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嗯。 正月初二的晚上就到北京来，跟几个朋友吃饭。在一起呢，到我们家说。馒头知道啊，哎，我说这个大过年的馒头怎么回事，说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这最后说大家怎么一想就是人血馒头，人血馒头，老说人血馒头，这是跟了鲁迅的人血馒头给哄了，我说这咱们得看一看，这一个星期不到北京呢，怎么出这样大的事情呢？一看以后呢，是把无极改编的一个短片，十九分钟二十分钟短片，看完以后我觉得挺有意思。 嗯，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我觉得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变化。 嗯， 因为我在达沃斯的时候见到一个写一个扁平世界的作者， 嗯， 他就说这世界啊，从2000年开始就变了，就超级个人可以 挑战 超级大国，可以挑战所有的权威。 嗯， 哎，我一想这个预言很准确啊，在胡歌不就挑战了无极吗？ 嗯， 李宇春的话就把大的传统的 CCTV 这都在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呢还是对 的， 很准确的。 哦，这事儿让你得到了这个理解。 对， 那你觉得这个世界的这个这意味着什么呢？就一个人可以挑战，小的挑战。 就是这个扁平世界一开头的话有一个故事，就是把哥伦布派着出去转了一圈，回来了他悄悄的给他们的女王叫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女王就说女王，这世界是圆的。哎，最近呢，这个作者到印度去转了一圈，印度最大的 IT 公司的 CEO 给他说现在世界是扁平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扁平的世界实际上是网络技术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平台。 嗯， 就过去的秩序都过去了，一个新的秩序开始了。 阿宝。 对，我觉得其实像以前其实恶搞短片啊，尤其是网络开放了之后呢，真的一直以来都有。当无间道最红的时候，台湾也有人把无间道改编成台语版，就是讲闽南话的，而且呢那些就是两个男主角的名字改的都挺不好听的，什么阴暗影啊，就有脏话在里面就对了。当时呢几次台湾的媒体，台湾一般新闻媒体都把它当成是重要新闻来报道，然后大家争相传看，因为真的是挺有趣的一件事。那当然最后， 无间道也被改编了。 对，当然最后 我们的阿司匹林不知道有没有人改编的。 那你得火才有人改编， 不够火， 就掷地有声的作品，大家才会有共鸣嘛。对，然后那个时候的结局其实也是无间道的电影公司出来说话了。说其实这是有一点点问题的，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再传这个事，但这个事也就停止了，也就没有人再像馒头这件事情再吵下去了，因为后来因为该看的人都看过了，该笑的人也都笑过了，然后也就没事了，你知道吗？而现在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把这件事情渲染成为，比方说一个大导演跟一个小小的网民的一个对抗，或者是我在网络上也有看到那篇文章，就说好像陈大导说的那些话呢，感觉是跟全国人民对抗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事情升级了， 他是挑战， 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你说的跟你爸曾志伟说的一模一样。你既然说胡歌，我们还真的对胡歌有一段访问。我跟你说，胡歌这个人呢很有意思。自己住在一个小房子里，周围就是一群电脑机器，而且这种生活过的时间太长了，有点与世隔绝了， 生活俗 是吧，而且就表达能力就会差一点，问半天坑不出一句声来，是这样一个人， 跟我差不多。 哎，但是听说他在这个电脑音乐界其实是大腕儿。 是吗？ 对，你听听他说话，我们记者对他有一访问，简直叫追问。 既然您不是出于恶意，那当初在做这个一个馒头的血案的时候，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呢？ 初衷啊，对批评电影啊，然后好玩啊。 您说批评电影是批评无极吗？ 对对。 您是觉得无极有不好的地方需要批评咯？ 对对。 您对无极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好看，逻辑混乱。 可是不好看和逻辑混乱的电影也很多，为什么单单挑了《无极》呢？ 他这个逻辑混乱的比较过分。 陈凯歌说要起诉你，要跟你打官司，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心情呢？ 一开始觉得像是假消息，然后证实了以后就感觉挺慌的。 那您道歉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道歉是这个出于礼貌。 你真的觉得你做错了吗？ 按中国传统，就是说，有时候不是因为做错了才道歉，出于礼貌也要道歉啊。因为他是长辈啊，他是前辈吧。 那你觉得你到底有没有侵权呢？ 没有侵权。 为什么？ 这个问题你最好问一下我律师啊。 你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侵权这个词语？ 我考虑过。 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我研究过那个著作权法，研究结果是做这样的片子不侵权。 为什么？ 这个你我待会儿你问一下我律师好吗？我不想说。因为我虽然研究过，但是我怎么着也是个业余的吧，就是说出来可能会有些漏洞啊什么的，最好还是由我的律师来说，他说的比较严谨一点。 阿宝听了刚才这个胡歌的有想法， 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经纪人的话，我可能不会让他接受媒体的采访，尤其是在这个火头下，因为其实现在其实你说所有话都会被任何人渲染，因为我上过胡歌的博客，看过他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在处理上手法是挺低调的，而且也因为他采取一种很谦卑的态度，所以所有的人都非常帮他，都觉得应该要帮他出头，因为觉得哎呀你不能再这样受欺压下去了，我们中国网民看不下去了。但他刚刚说的那番话呢，比方说像我们的记者问到说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就说因为要批评电影，我觉得他不好看，那就可以说出你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上并不只是以幽默为出发点，而且是有一点点 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 我也是看法。 你先讲讲。 你先讲， 你有什么毛病？ 就是真实嘛，是不是？我心里面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当然呢，在这个网络上面待的人的话，一般语言表达能力都比较弱。我也是这样。就跟我老婆说的，你一上播客，跟这个网友们掏心掏肺的，现实生活中就跟人呢不太会说话了。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只有真实。你心里面想什么你就说什么。 那陈凯歌导演也非常真实，他也毫无掩饰，那为什么要接受别人攻击呢？对不对？ 这个是评论啊，就跟我建房子的，我的客户要住房子，说我的房子不好，我就应该是胡歌呢，在这个无极的电影面前他是客户，客户批评厂家的话，这是应该的。你到餐馆里面去吃饭，说这个饭菜不好吃，你给他提出批评意见是应该的。 就 如果是 你看 你 们这房地产商就是应该接受客户的批评， 就是你要批评我的话，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商业文化。你如果是没有这样一个商业文化，说顾客是上帝，你对上帝的祈祷最好的就是把你的产品做好，服务做好。你要把你的电影这个产品就是能够让观众喜欢，别人批评你就批评你了。 你看你们俩说的，我知道他说这话暗藏玄机，因为他前后有变化。最早的时候我注意在报纸上，他说我就是坐着玩的，我真的没什么目的，我就是做一个东西。 我也觉得 为什么现在这么说是个批评呢？我瞎想啊，我不能代表人家说话。中间出了一些版权局方面或者一些知识律法律界方面的人士讲，这里边好像有这么一个计较，就是说呀，你要说这东西是个作品，那么 侵权了， 这里边是不是有抄袭剽窃，你用引用这么多的段落，但是呢好像说如果你说它是个评论，它是个批评，那么批评和评论里边是可以引用的，但是至于说引用多少算合适呢，这个要法庭来裁决一个合适的分寸，所以你看我觉得没准是背后他朋友有什么人给他支招了，所以他今天他最新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嘛，他就说我就批评， 我瞎猜啊，不过呢咱说不算数，我们还有你们电影界的同行等着我们，还这个采访锵锵大家谈嘛，陆川认识吧？ 认识。 还有咱们这个著名画家，我很佩服，陈丹青先生， 对， 都对这事儿啊有很有意思的一些观点。 好， 哎，咱们下边不如把这一趴给出来， 好， 听听他们在电话里怎么说。 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个新导演，那陈凯歌导演是一个，他等于基本上他一生都在拍电影，他已经走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他是一个老导演了。我是觉得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应该自己注意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自省。可能不管将来我拍多长时间电影，拍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不管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我觉得首先要让自己就是要不断的反省自己，我觉得也同时要不断的去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要自省吧，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判断力。对，我就是胡歌，我就是胡歌，我从可以说从1989年90年开始一直到今天，我画的所有东西都不是我的东西，都是别人的画面，就是整个美术史，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这种著名的大师画的画，然后我把他们的画册画下来，然后我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在后现代有一个词叫戏仿，还有一个词叫挪用占有，然后我把它挪过来占有，就算我的东西。这个是后现代创作的一个观念，然后也很多人在这样做。你比方普普艺术的 Andy Warhol， 这个从50年代就这样做。他画可口可乐罐头，可口可乐罐头是一个大的商标，他就拿那个变成作品。然后他画玛丽莲梦露，画毛泽东，都是公共图像，然后变成他自己的作品。然后在西方还有专门的法律和条款来界定像这样做的一个界限在哪里，如果越过这个界限是怎么办。也有西方的画家因为这个事儿就是也被起诉而且败诉，这个也有过的。第一，我没有看过这个一个馒头的悬案。第二，我也不是很知道，就是在电影圈里牵涉的这种事情啊，在法律上和规矩上是怎么一个情况。这是如果碰到我呀，我会非常高兴，因为他看得起我，他要来模仿我的东西，或者他要来恶心我或者怎么样，这个我想我会见见这个小伙子，说不定他将来是个好导演或怎么样。我也理解陈凯歌，我也理解这孩子，因为在凯歌方面，这个他肯定这个会觉得受侮辱的感觉，这个那这小孩呢？我相信他的动机就是，就像网上你看到一个名人或怎么样损几句啊，或怎么样，这个所谓戏仿就是他模仿你的样子，做个鬼脸，或者你说话怎么样，你走路怎么样的。那有些大人看了一笑了之，有些会勃然大怒。这个每个大人的反应不一样的，也要看看孩子是怎么戏仿的。 而且啊，这事儿啊，我觉得真像是一场戏了。多少人什么前妻都出来了，还是你的好朋友。而且我今天才知道内幕，原来说洪晃在博客上唯一对这事儿写过一篇东西，居然幕后的黑手是潘石 屹。中午我跟新浪的一个朋友吃饭，他说能不能让洪晃写上一篇这个馒头的事情，我说我先给打个电话吧。打电话过去，洪晃说行，我就写上一篇吧，写上一篇。结果这个新浪网的朋友说下午4点钟之前写完，平面媒体才能够跟进，第二天的话才能够出来。我说洪晃，你赶紧写吧，我现在我在博客上预告出去，就是《前夫与馒头》预告出去。 你还帮他写， 所以写了个预告，写完预告以后还做了个超级链接，一按洪晃的名字就直接跳过去了，就跳到他的博客上去了。就写完以后呢，洪晃写的慢，大概写到4点10几分才把这个写完了，写完估计也没看。说是还有好多错别字的就给挂上去了，挂上去。洪晃从来没想到博客这样厉害，5天时间点击率超过100万，吓出一身冷汗来，而且下面评论的是好几千条，什么样的都有。 这你就看这一馒头啊，这馒头背后啊，其实它是有手的。 对， 什么网啊、媒体啊、什么你写一篇这个呀，还有人呢拿着这个光盘，你来看看呢、包括我们锵锵三人行的记者，哎，你怎么看这事儿、啊？ 对对对， 这是要干什么呢？ 就变成一个全民运动，你知道、有人就把今年的馒头事件比喻作去年的超女事件，就所有人都得关心，而且都得有想法，都得有看法，都得有支持的论点，要不然你就对这个事情没有参与了。就好像我为什么感受特别深，是因为我本来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网络上这种东西挺多的，大家传来传去笑一笑也就删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当我发现它已经成为一个大网站的娱乐版首页，它的头条是跟什么跟柏林影展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国家大事来了。然后就哇，所有人对这件事情评论多得不得了，好像每个人都得靠这件事情说点什么才可以。 这个你像我们今天还采访那个和平导演，他还说呢，言外之意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呢，他说本来是个小事情，那么就是媒体包括电视节目，包括有些那个平常还不错的那个节目，哎，围绕这个事情大做文章，你大做文章就导致它不正常的变得这么膨胀啊。但是我 这个不能够埋怨媒体，也不能够埋怨大众，更不能够埋怨网友，这就这样的趋势。大家关心的事情就是大事情， 对， 你自己认为你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大家不关心就是小事情。不要埋怨网友们的素质低，我现在听到好多说这都是无聊，这个看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实际上呢，他们还是有好多评论啊，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不堪入目，还是不能看。 对对对，更有意思的我明天再说。